老法师不在了，只有将所有的原本摆在各位面前，等大家自己去品尝，那你才认识这个汇集本确实是好的。过去三家的缺陷这个汇集本上都没有，那我们对本经才能够产生信心，如果有怀疑就得不到利益了。